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伸个懒腰，喝杯柠檬茶，舒缓一下自己的情绪，休息一下。我是 Princess J 伊能静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

伤悲已经与我举起杯，跟往事干杯。